可安魂钉的疼是忍不了的，清音杖作用并不大，一瞬间整个十一殿都充满了震地的痛吼声，叫鬼声味。姬童正在写作业，窗外传来梦圆的声音，他赶紧推开窗户，看着梦圆飘在远处。你过来啊。 嗯，把你的符咒拿远点，我不敢靠近。 姬童想起被周星安放在各处的符咒，他一一找出来，全塞进书包，放去阳台上。梦圆这才靠近，姬童站着看他。梦圆左摇右晃。 哎呀，你站着干什么？坐呀。 你这么飘着不累吗？ 不累啊。 你怎么倒立了？你还是正过来吧。 哥哥回阴司了，最近都不出来，让我来陪着你。我虽然能力不足，但是遇到什么危险叫我就行。 这女鬼对他如此，姬童忽然对之前吃他醋的事儿感到羞愧。听他说你才19岁啊。 对呀、啊、我是不是很漂亮？ 嗯，很漂亮。 我以前是唱戏的，要是没死，说不定后来就红了，名流千古呢。 何风说我们之前是朋友。 哎呀，不是啦，是我天天纠缠你，可你不搭理我。 我有很多事没想起来，记忆里还没有你。我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？ 民国26年。 民国26年，也就是1937年。那一年的中国发生了太多不好的事情。怎么认识的？ 你和望云来看戏，我一眼相中了他。 望云是谁？ 肖望云啊。哎呀，你在套我话呀。嗯，不行不行，哥哥不让我跟你说的。 就说一点，一点点。 好吧，悄悄告诉你一点，你可别告诉他哦。 嗯。 我认识你的时候，你是一家旗袍店的老板，肖望云是你的朋友，有时候从北平过来见你，我喜欢他，所以经常去找你打听他的消息。 姬童对这个肖望云完全没兴趣。那何风呢？ 哥哥是你老情人啊，偶尔会来会来找你，你们感情特别好。后来嘛，我就死了，就不知道了。 就这些？ 哦，我只能和你说这些了。 那他是做什么的？ 哎呀，不知道不知道。 他是军人。 你再问我就走了。 好好好，我不问了。你回来。那你知道他的眼睛怎么回事吗？ 这个可以说，不过我知道不多，也是听别人说的。 嗯，你说。 当年十一殿选出15个巡使，每一个都要喝孟婆汤泡忘川水的，这样才能忘记前尘，一心为十一殿做事。可是哥哥当初怎么也不喝，因此被罚了好久。 十一殿是什么？ 一个成立不久的新殿，专门管制人间游魂，像我这种在阴司没有记录在册的巡使游荡人间，专门管滋事违法，每一个身上都配很厉害的魂器。哥哥的是白魂鞭，上次打色鬼你见过的？ 嗯。可是人间这么大，只有15个巡使，管得过来吗？ 他们手下有阴差啊，又不是全部都要亲力亲为。 然后呢？ 我说到哪儿了？ 何风被罚了很久。 哦，对，哥哥宁愿魂飞魄散，也不愿意忘记前世的事。他们没办法，从孟婆那儿要来一样宝贝，放进他眼睛里。至于是什么东西，我就不知道了，只知道是专门用来淡化感情的。我从见到他开始，他就一直戴着眼罩。有一次好奇，趁他不注意，偷偷摘了。才发现他的左眼瞳孔是深绿色的，其实不奇怪的，不知道为什么要遮住。 我说他眼罩里怎么冒绿光？原来是这样。 难怪先前他总躲着我，还说自己丑。我还以为那只也没有了。 那可能是因为那道疤吧。 疤？ 眼角有条疤，生前留下的，不过也不丑啊。没想到哥哥还怕丑呢。好了，你安心学习吧，我就在附近不走哦，有事情叫我。 季童再抬眼，他已经没影了。